忘记曾经幻想，也曾默默记起成长的历程，你和我一起成长的历程，你和我一起。

困难的，决定是容易的，可是等待是困难的。你像个孩子似的，要我为你写首歌，你像个孩子似的。 车窗都摇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快。孤单，被热闹的夜赶出来，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悲哀。所有罪，我